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70集，半路遇劫。 请慢走，欢迎您再次光临陈家药行。 前台小姐微笑着对着走出内部电梯的江瑶行了个礼，言语态度比起先前来说温柔的简直不止一星半点，看来似乎已经得知了什么。而江瑶则是礼貌性地对着前台小姐轻轻点头，随即又犹豫地看了眼身后的内部电梯，不由悄悄捏紧了衣袋中的那张红色信封。 其实这鬼市邀请函对于我们陈家来说也没什么用，如果你坚持要的话就送给你吧。不过这次鬼市因为涉及到镇魂石，窥伺着这份邀请函的势力不在少数，你可要小心藏好。 陈思淼那无奈的叹息盘桓在江瑶的脑海，而随着这份邀请函一起给到的还有另外一件东西。江瑶想着，从怀中掏出了一枚别致的领夹，只见这枚领夹整体为流线细长形，仿佛一叶精致的草药，而草药表面则镶嵌着一片晶莹的水晶，淡淡的青绿色微光从水晶中透射而出，配合着铂金铸成的领夹底座，使得领夹的造型更显别致与优雅。而最为与众不同的是，这枚胸针似乎还散发着一股奇妙的药香，令人心旷神怡。 这枚领夹是由特制的水晶石打造，可以暂时掩盖你的异能属性。要知道五行属性相生相克，在实际的战斗中，要是被对方窥破了自己的法力属性，那便会失去先机。所以江湖上很多异能者都会通过各种方式掩藏自己的属性。 江瑶的眼前再次浮现出陈思淼那张认真的脸庞。 这领夹我就送给你了，但这并不代表你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你的凶兽之力。一旦法力爆发程度超过领夹的容纳水平，会造成上面的水晶损坏，到时候你的力量属性将彻底暴露。当你发现这水晶由青转红时，请务必停止使用法力，切记。 哎，这次又欠了你一个大人情啊。 江瑶轻声呢喃着，随即将领夹小心地佩戴上领口，转身走出大堂大门。夕阳的余光已从天边渐渐落下，迷蒙的夜色慢慢笼罩上这片繁华的都市，只是对于江瑶来说却并没有什么心思欣赏这都市夜景。好不容易获得鬼市入场资格的他，此时还有件沉重的担忧盘桓在脑海。 所谓的鬼市特别挑战到底是什么呢？ 清冽的晚风卷过江瑶额前的碎发，也将一丝奇妙的凉意抚过江瑶的眉间。沉浸在思索中的江瑶低着头，才刚走出大楼没几步，便猛地撞到了什么人，顿时一个踉跄。 不好意思啊。 下意识的道歉的话语从江瑶口中脱口而出，然而当江瑶抬起头，却只看到一个戴着黑色兜帽的瘦小身影从自己身边匆匆而过，连头都没有回一下便没入了大街来往的人群之中。 刚才那个人…… 江瑶微微眯起眼睛，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那人身上的气息有点微妙。正在疑惑之间，他忽然察觉到自己的衣袋中似乎少了些什么，伸手一摸，赫然发现那张从陈思淼那儿得到的鬼市邀请函竟然不翼而飞，而这东西明明刚才还好端端地揣在口袋里的。 糟糕，难道是刚才那家伙？ 瞬间反应过来的江瑶大惊失色，连忙转身朝着那兜帽人影离去的方向拔腿追了过去。 站住！ 哎，你这人怎么走路的呀？这 长点眼啊。 抱歉，麻烦借过一下。 下班高峰的闹市区大街熙熙攘攘，涌动的人潮如阵阵海浪，不断阻碍着江瑶的视线。心急如焚的江瑶一边拨开人群逆流而上，一边焦急着追逐着那道忽隐忽现的兜帽身影。只是那道身影似乎对江瑶的呼喊充耳不闻，依然头也不回疾步前行，身影一转便消失在了前方一道弄堂的拐角。 可恶，别想跑。 眼见着目标就要逃之夭夭，江瑶又岂能坐视不理，他顿时也顾不上周围人的白眼，牙关一咬，奋力冲出人群，追进了前方弄堂之中。 人呢？ 江瑶站定住脚步，抬头朝着这条僻静的弄堂四处张望着，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弄堂的尽头七拐八弯，似乎连接着一片旧城区，而那个偷走鬼市邀请函的家伙早已不知所踪。 混蛋，别以为藏起来我就拿你没办法。 江瑶深吸了一口气，随即闭上眼，屏息静气，开始缓缓调动身体里的那股能量脉络，在杂乱的空气中细细甄别着周围流动的气息。自从经历了长幼山一劫，阴差阳错地恢复气脉之后，江瑶能明显感觉到自己体内的能量脉络竟然变得顺畅不少，甚至比受伤之前还要游刃有余，可谓是因祸得福。而随着脉络的进一步顺畅，江瑶的精神感知力也呈几何倍数增长，哪怕只有细微的妖力气息，他也能敏感地觉察到。 刚才那人身上带着一丝非常特别的妖气，但又与普通妖力不同。找到了，在那边。 随着江瑶的再次睁眼，一张由妖力铸成的人形符咒从江瑶的掌心里飘然而出，在半空中盘旋了一圈后，便按照江瑶所锁定的气息，径直朝着弄堂右侧的一道岔路飞了过去。而江瑶也毫不迟疑，立即随着符咒追进了右侧岔路，急促的脚步声回荡在逼仄空荡的旧城弄堂之中。偶尔有居民注意到了江瑶，也只是好奇地望了一眼，随即便见怪不怪地选择了无视。而江瑶此时也是没机会理会其他，一心只关注着半空中的那道人形符咒。他倒是不担心符咒暴露，因为他知道普通人是看不见被妖气铸成的物品的，唯一在意的是那符咒不要半路跟丢目标。毕竟就算他的感知力再强，也是有一定范围限制的。人形符咒在错综复杂的弄堂内七拐八弯，在逐渐浓重的夜色下足足飞了近20分钟，终于在一处弄堂口停了下来，缓缓飞回江瑶手中，消失不见。 那人就在这里吗？ 江瑶喘着粗气，看了眼手中消散的符咒，随即抬起头看向前方的弄堂口，出现在他眼前的赫然是一家隐藏在弄堂深处由石库门老楼房改造的老式酒吧。 这种偏僻的弄堂里竟然还有酒吧？ 江瑶望着眼前这一座在夜色中灯红酒绿的老式酒吧，不由有些意外。只见这座酒吧的面积看上去可不小，陈旧的红色砖墙上斑斑驳驳，不知是老化所致还是故意做旧的缘故，酒吧门口挂着一块木质招牌，上面工工整整地刻着两个英文单词 Shadiba， 似乎是这间酒吧的名字。而最让江瑶感到意外的是，这样不起眼的一家酒吧竟然人声鼎沸，似乎人气颇旺。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他望了眼全然陌生的四周，随即掏出手机看了眼屏幕， 只是手机屏幕上那刺眼的无信号三个字彻底封杀了他查阅电子地图的可能。而先前跟着人形符咒一路追踪，完全没留意行进路线的江瑶，自然也就无从得知如今的自己究竟来到了哪里。 先进去看看情况吧。 江瑶整理了一下表情，随即小心翼翼地走到那间老式酒吧门口，伸手推开了虚掩的木质大门。清脆的风铃声随着木门的开启传入酒吧大厅，而就在江瑶踏入酒吧的一瞬，嘈杂的人声骤然而止，一双双目光从酒吧内齐齐朝着门口射了过来。如此备受瞩目情景让毫无准备的江瑶顿时愣在了原地。 欢迎光临沙迪吧，请问您几位？ 正当江瑶愣神之际，一道热情的声音从身边忽然响起。江瑶转头看去，发现一名侍者打扮长着一对眯缝眼的清瘦小哥正笑脸吟吟地对着他行了个礼。 一位。 回过神的江瑶努力压下心中的不安，强装镇定地对着侍者点了点头，后者微微一笑，便熟门熟路地带领着江瑶坐到了角落里的一处沙发，顺手递上了酒水单。而酒吧里的其他人也很快收回了视线，一切又恢复到了人声鼎沸的热闹景象。 哦， 江瑶轻轻舒了口气，漫不经心地翻着手机中的酒水单，然而视线却在酒吧大厅中来回搜寻着，只是在昏暗的灯光中似乎很难找到那名追踪的兜帽身影。 请问你要喝点什么？ 侍者的声音再次把江瑶从走神中拉回，江瑶连忙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瞎处着，于是便随意往酒水单上指了指说道， 一杯玛格丽特谢谢。 好的，其他还需要吗？ 不用了。 江瑶说着将酒水单递回给了侍者，随即又像是想到了什么又追问了一句， 对了，正好问一下，之前有没有看到一个身穿黑色兜帽的人来这里？ 这里客人很多，我也没什么印象呢。 侍者小哥摸着下巴犹豫道， 怎么，您是他朋友，要不我帮您问问这里的熟客。 不用了，等会儿我自己找他就行。 江瑶一听赶紧摆摆手，这种情况下万一打草惊蛇可就难办了。而侍者似乎也看出了江瑶的难处，也就不再多嘴，微微一笑后便转身离开了。既然符咒指向了这间酒吧，那么那个偷邀请函的家伙应该就在这里才对，究竟去哪儿了呢？江瑶思忖着，视线扫过酒吧大厅中的男男女女，但他很快发现这些酒客从年龄层也好，服装打扮上也罢，似乎差异不小，除却一些年轻人不说，似乎还有不少年迈的长者也在这里，谈吐气质也与酒吧的风格大相径庭，使得整个酒吧的氛围透着一股怪异的气息。而再往里则还有一道阶梯通往二楼，看来这家酒吧的布局似乎不止一层。 那家伙该不会躲去二楼了吧？ 江瑶想着刚打算起身，而就在此时一道刺耳的碎玻璃声从前方吧台处轰然响起，喧嚣的酒吧气氛陡然凝固。江瑶连忙抬头朝着吧台望去，却发现一名喝得醉醺醺的光头壮汉手握着半截酒瓶子骂骂咧咧，而在此人的前方的地上，一道裹着黑色兜帽的身影正倒在一地的碎玻璃渣上一动不动。